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南红》，作者竹椅，演播三生静水，第13集。我刚搬来这儿。二，桑岩瞥了一眼温以凡的行李，问道：“ 就这点？”“ 啊。”桑岩没再多说，直接帮温以凡把两件行李提下了楼。出小区后，桑岩把行李放到车尾箱，而后上了驾驶座，说：“ 你朋友家在哪儿？” 温以凡思考着是要去中思桥那儿住一晚，还是跟王玲玲商量商量，让她今天就住过去。桑岩没有耐心了。 喂，听见没有？ 啊，上都花城。温以凡只好说道。桑岩皱眉看了他一眼，发动了车子。从这儿开到上都花城很近，5分钟都不到。快到目的地时，桑岩随口问了句：“ 你朋友住哪栋啊？”“ 我不记得了。”温以凡记得位置，但没有特意观察过是哪栋，诚实地说道。桑岩也不急：“ 你问问。” 温以凡已经在微信上跟王玲玲说了，但他可能是没有看手机，一直都没有回复。温以凡不想麻烦桑岩太久，又说道：“他还没有回我，没事，你在门口放我下来就行。”沉默。桑岩的声音听不出情绪，他问：“ 你真有朋友住这儿？”“ 什么？”温以凡没有懂他的意思，桑岩没再说话。到了上都花城门口，桑岩下车帮他把行李拿了下来。温以凡又客气地道了声谢，说：“今天真的麻烦你了，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我请你吃顿饭。”“ 吃饭就免了，今天就算是一个不认识的人，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的。” 桑岩语气冷淡，说话利落而干脆。温以凡盯着他脸上的青紫，没有忍住，说道：“ 那你这么见义勇为，这脸一年下来还有能看的时候吗？” 温以凡话音刚落，注意到桑岩不悦的面色，他瞬间察觉他这话的意思似乎跟你的脸实在是太过不堪入目没有任何区别，而且这种话他今晚说了好像还不止一回，就像是一个过河拆桥的白眼狼。温以凡决定挽救一下局面。不过就算毁容，说到这儿他又觉得不对劲，硬着头皮改了口：“就算短时间内破相，这也丝毫不影响你的帅气啊。”桑岩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在这个时候，王玲玲恰好给他回了微信。温以凡低头看了眼，是一个 OK 的表情，他神色一松，主动说道：“ 我朋友回复我了，那我先进去了。” 桑岩没回话，只扯了一下唇角。临别前想到今晚的事儿，温以凡郑重地说：“ 对了，不管怎样，就算你觉得是举手之劳，我都欠你一个人情，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找我。” 桑岩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随意地摆了摆手，回到车上。他往放在副驾驶座上的药袋瞥了一眼，又顺着窗户看向外头。看着温以凡把行李袋放在行李箱上，抓着栏杆缓慢地往小区门的方向走。可能是因为行李有些重，他走的速度很慢，但自始至终没有回过头。直到温以凡的背影在视野里彻底消失，桑岩才收回视线。正想发动车子，但回想到他刚刚的境遇，以及半天说不出朋友小区和楼后的反应，他的动作又停了下来。桑岩把窗户降下来，手肘搭在窗户上，没有立刻走。 他想起了高中时的温一凡。因为长相漂亮的极其张扬艳丽，加之他性子文静不爱说话，在其他人眼中就是个傲气难以相处的人，所以他在班里的人缘不算好。尽管他的脾气实际上好的像是没有脾气，时间长了，大家互相熟悉了，同学们渐渐明白了他是怎样的人，就变得肆无忌惮起来，在私底下给他起了一个花瓶的称号。因为他什么都做不好，就没有任何生活常识，除了漂亮和会跳舞一无是处。桑岩也不知道如果是那时候的温一凡遇到现在这种事情会不会哭，但他能肯定他绝不会像现在这样能如常的跟他说话，正常的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这期间桑岩也没有见他找任何人安慰，只是一味的向帮助了他的人表示感谢，像是没有了任何的情绪。桑岩低下头想抽根烟，动作被一通电话打断了。他接起了电话，那一端响起了苏浩安的声音。 喂，你今晚还来不来加班啊？来的话就顺带把我的车开过来。你开我的车那我开什么呀？没车还怎么泡妞啊？ 桑岩说，行了，一会儿还你。 不过你怎么突然走了？ 自己不知道啊，轮得上我跟你提吗？ 桑岩冷笑地问他。苏浩安沉默三秒，主动承认错误。 行行行，我下回不带了行吧，他们已经轮番阴阳怪气了我一顿了。 桑岩懒得理他，苏浩安又开始为自己鸣不平。 哎，那我就喜欢点精，有错吗？我就对这种类型感兴趣。 说完了？ 当然没有。哎，你能不能对我有点耐心啊？你就当我是你未来的女朋友一样哄哄行不？我现在心情很复杂。 苏浩安继续吐槽道。 挂了。 桑岩掐断了电话，从口袋里翻出一包烟，抽了一根咬在嘴里，正想找打火机的时候，苏浩安又打了回来。他随手接起，打开车内的照明灯，在前边的储物箱翻找着。 你也太无情了，我现在可是因为我那对象去厕所了才有时间喘口气跟你说话，你怎么能说挂就挂呢？ 苏浩安谴责他。桑岩哦了一声。 哦，我还能挂第二回。 哄女人真的太累了，我本来还觉得这个玲玲挺可爱的，怎么今天一看又这么烦呢？ 那你就别谈。 那可不行，谈恋爱可太爽了。 切，你就是欠的。 桑岩嗤了一声，说这话的同时，在灯光的照耀下，桑岩注意到副驾驶座的下边有一个亮晶晶的东西。他视线一停，眯了眯眼，凑过去弯腰捡起。桑岩直起身，若有所思地看着手中的东西，是一串钥匙。温以凡在王玲玲家门口等了大约两个小时，直到12点，王玲玲才姗姗来迟。看到温以凡的模样时，他有些诧异。 哎，小凡，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搞得这么狼狈？ 温以凡解释道。 啊，之前住的那套房子出了点事情，突然过来还打断你约会，让你提前回来了。 真不好意思啊，林姐。 哎，没事儿。 王玲玲打开门，叹了口气。 本来呢，我还能再更早一点回来的，但我男朋友实在太缠人了，让你在这等半天，我才不好意思呢。 说着，两人一块走了进去。王玲玲接着说：“ 时间也不早了，你先收拾收拾吧。我可太困了，洗个澡就睡了。有什么注意事项，咱俩明天再谈。” 嗯。温一凡连忙点头。王玲玲往主卧的方向走了两步，又回头道。 哦，对了，你今天咋回来的呀？ 咱吃饭的地方还挺偏的，你走的时候我都忘了提醒你了。啊，桑岩刚好也要走，我就拜托他载了我一程。你拜托他的？他怎么不主动载你啊？像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王玲玲猛地笑了起来。温以凡不知道这事情的笑点在哪儿，有点懵。他没有必要载我呀。王玲玲摇了摇头，有些同情。哎，你以后可别这样了，他现在私底下不知道多痛快呢，估计都跟他那些朋友嘲笑你呢。啊？毕竟他之前追不到你啊，现在你要是反过来倒贴他，他肯定会陪你玩一阵子，玩腻了就会甩了你，你自己可得注意点啊。王玲玲走回来，拍了拍温以凡的肩膀。相信我的话，我可太有经验了，这群公子哥没有什么区别，都一个臭德行。啊，温以凡想说自己没有打算倒贴，也觉得桑岩不是这种人，毕竟他现在连理都不想理他。但温以凡向来懒得跟人争，只当是善意的提醒。啊，我明白的。跟王玲玲的合租比温以凡想象中要和谐，因为两人在家里基本碰不上面。王玲玲的作息很养生，对美容觉极为执着，每天睡足8个小时，除非逼不得已，否则11点前一定要入睡。醒来后她也不吵不闹，化个妆收拾一下就出门了。温以凡因为要跑新闻，忙得在家待的时间都没有，作息颠三倒四的，住处对他来说基本上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这里治安好，离公司近，有舍友跟没有舍友没有多大的区别，对温以凡来说已经是他想象中最完美的合租生活了。知道温以凡跟王玲玲真住一块后，苏田跟他问过好几次这事情，见他确实觉得挺好，才彻底的放下心来。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就点个订阅吧。